好啦，又到呢個星期五晚嘅呢個環看歷史啦。咁咧就過去嗰一集咧，上個禮拜我哋就主要就睇咗呢八年嚟嘅 中美關係 係啦，係啦，就係主宰住呢個即係中共啊喺呢個建政之後，包括建政嘅過程咧，其實係 係啊，美國嘅影響， 內戰點樣美國誤判呢個中國嘅形勢，最終就導致呢個共產黨喺內戰取得勝利。咁建政之後就好快就即係抹面啦，咁就進入呢個寒戰、冷戰嘅呢個高峰。咁一路到而家，每一日大家睇緊新聞嘅，都係關注緊呢個留學究竟最後尾喺呢個協議啊，中美貿易協議嘅文本有乜嘢啃唔落嘅嘢咧？咁好似傾緊啦，而家最後尾 傾緊，依家都仲吊住，真係慘啊！ 一路玩到你慘。 金正恩啊，唔使諗住啦，因為大佬未傾掂啊，幾 細佬冇得傾啊， 細佬冇得傾啊。 咁細佬亦都唔，大佬亦都唔想個細佬傾掂先嘛。 係啦，咁所以嗰次就係大家都即係嗰當時未人估到完全傾唔掂，咁就定咗個日子，冇辦法啦。咁啊，金正恩要去到冇辦法啦，乘機就睇睇越南啦，因為美國佬就嗌佢嗱啦，睇下越南模式啦，係嘛？好啦，咁其實中美都有段蜜月期嘅，係嘛？咁 一九七九之後咯， 係啦，七九直主導其實都唔錯噶， 江年代都係蜜月期嚟， 一路都唔錯噶，一路即係 WTO 都幾幫中國嘅，有好多嘢嚇，即係進入 個世界市場。嗱，我哋喺香港問題咧都睇到嘅，其實過去一段時間由1979年之後咧，雖然香港的左部成日都話美國介入香港事務，又發動呢個2003年的七一遊行，又支持呢個雨傘運動，不離不啦。其實你問我，美國佬就好虛偽嘅。當中美關係嗰個仍然處於所謂的戰略夥伴嗰陣時咧，香港問題就從來美國咧都是口惠而實不至，我覺得 係 即係冇乜實質的去支持香港的民主啊、公民社會啊。或者利用香港問題國際化都少嘅，其實你見到美國領事一路去香港咧，所以香港關係法點解一路都唔係成為一個 issue 咧？因為每年香港中駐美國駐港領事交翻去國務院嘅報告都話係冇問題噶嘛，一國兩制。 係，咁老實講，即係嗰個民主嘅問題咧，佢都知道係即係你要闖咧，就即係我諗。北京咧都唔容易俾你闖，係嘛？即係美國佬如果想，亦都你喺香港都冇咁嘅。我覺得美國人咧，亦都知道佢喺香港冇辦法能夠產生咁影響力。咁所以其實就變成咗一個咧，就係大家可以交匯嚇，即係嘅地方。咁啊睇住係一個自由嘅空間。佢最多俾你香港係一個思想上高係可以促進內地 和平演變。 和平演變係咁多啫，我唔覺得佢可以覺得有咁嘅能量。可以促進香港咧，係民主。 但係香港嘅左派，包括左部都好咧，一路都講就係包括香港嘅民主派，由 CIA 資助啦，由呢個咩NDE 啊 ，NED 啦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啦， 加埋曬都唔夠。張咩啊？寫幅字千幾萬啊！ 張小明寫三千幾萬啦，啲幅書法 加埋都唔夠啊！你睇依家個維穩費幾犀利，成個廣東省大部分嚟香港，話俾你聽。 肯定係啦， 你唔使講出呢啲。 你睇而家最新公布嘅維穩數字。 不過你唔使講啦，即係總之，但係中國咧亦都係非常之重視同美嘅關係，係嘛？你睇鄧小平訪美，江澤民訪美，係嘛？都係非常之重視呢個關係。不過嗱咁樣啦，我哋今日留翻啲時候講下中蘇。呢一百年嚟嘅關係， 嗱呢個 都係好 上集嚟 嘅 喎。其實中美就去到停咗啦，四九之後，咁啊去到七二年，先至慢慢即係接觸，咁然後到七九年先成為一個主軸，中國外交嘅主軸。其實如果你望翻轉頭咧，中國外交主軸咧由晚清開始咧，其實以中蘇同埋中日為主嘅喎。 是啊， 中美反而唔係最重要嘅喎。 其實中美當佢關係 中英都唔重要，我覺得 中美關係好嘅時候咧。即係唔係呢個中蘇關係好嘅時候咧，就同美國就係唔好嘅，一定係 或者冇接觸添， 冇咁接觸。但係當中美比較好嘅時候咧，俄同俄國嘅關係咧就相對差嘅。 所以我哋今集講完中蘇咧，我估咧都要始終都要面對埋呢個中日㗎啦，我覺得 係， 因為咧你咁樣去先至睇到全面中國喺近呢一百年嚟咧， 冇錯 嗰個國際形勢嘅變化。 中日。今期蘇聯咧都好多嘢講啊，唔知講唔講曬一個鐘頭。不過先講俄國呢個國家好特別。係嘛？即係同中國有幾百年嘅關係。咁咧，其實咧喺帝國嘅時候咧，其實好得意嘅。其實當時中國咧係即係幾封國嘅，即係鎖國嘅政策。 佢唔中意同外國接觸。 唔中意同外國接觸，佢船即係又唔俾呢個航海係嘛？嗰陣就明朝已經 明朝太明成祖之後，鄭和之後就將所有 鄭和艦隊嗰啲草圖啊，全部銷毀啊！ 遠航嘅船下萬都唔準。 本來中國已經有去遠航到非洲嘅嗰個能力噶咯，鄭和下西洋嗰陣時，係咪去到東非嗰個能力？但係咧，唔知點解喎，真係做船廠物冇嘢留低嘅到今日，成個鄭和個艦隊係突然間消失曬嘅喺歷史上。 偶然有啲外國人嚟到船下道又好，探訪下都好咧，咁佢都係用一個眼光就係話你就算係構建完。啊這個天子也好啦、啊、你都是出翻去、啊、就找個地方俾你住，你就不要住在即係京城，亦都唔好住喺即係中國嘅地方，即係除非很特別的恩許，如果唔係都唔得嘅，經商都係唔得嘅，係咪？有啲地方俾你，我最早嘅時候葡萄牙咪俾你喺 澳門咯， 喺澳門咯，係咪 啊？咁元朗明朝啦嗰陣時，跟住就傳教咪而家。上下川島即係除咗洗頭艇之外，最出名嘅其實就係方濟各個墓地啊嘛。係 啦，咁但係咧就佢唔會俾你有一個特使嚟到咧，就設立個公館，有個外交關係冇嘅。咁但係唯一一個比較特別係對俄國，好奇怪。俄國彼得大帝嘅時候嚟嘅時候咧，咁佢咧就係俾佢參見啦。雖然都係要佢叩行嗰個叩頭嘅禮節啦，但係已經稱佢為友邦，即係一個唔係當佢一個副。一個附屬嘅凡俗咁樣，凡俗嚟到叫進貢啊嘛。但係我嗰時佢唔當佢進貢嘅，係當佢係一啲禮物咁啫。對俄國比較好嘅，好得意。 就大家就唔好信金融啦，基本上同呢個俄國簽訂呢個尼布楚條約就唔係韋小寶啦，亦都冇呢個蘇菲亞公主俾呢個韋小寶瞓咗一晚啊，呢個野史嚟啊。 你啲幾熟啊？ 大帝個細妹定唔知乜鬼嘢啊嘛？蘇菲亞公主同佢爭嗰個皇位。 不過唔好想像力啊，金融真 係 好。 咁但係其實金融都叻嘅，真係佢又有少少嘅歷史根據，加好多野史喎。因為中國第一個平等，所謂平等。國家簽訂的條約， 就 是、其實是同俄國， 同俄國 係啦。就嗰陣時咧，俄國呢個尼布楚條約 係啦。嗰陣時亦都派人去學俄文，咁啊，俄國亦都係有公，即係有一個地方辦公咁樣。 嗱，我想問下，其實會唔會有一個歷史原因咧？你知道滿清人咧，滿洲帝國咧， 係 佢都係覺得自己繼承蒙古帝國嘅。 嗯， 女真啊， 嗯， 咁所以佢嘅八旗制度都係源於 兩個族嚟， 源於蒙古，唔係蒙古係一個種族，蒙古同時係一個帝國嚟噶嘛，係一個政治體制嚟噶嘛。 喂，咁嗰陣時蒙古係唯一國家係 統治過俄羅斯咯， 統治過俄羅斯，因為點解你睇下嗱，打入去俄國征服俄羅斯咧，其中除咗呢個蒙古之外咧，有兩個出名，一個就係呢、這個拿破崙，拿破崙先。拿破崙入咗， 咪死喺咪就係敗兵敗呢個咩咧？ 佢曾經佔過呢個莫斯科，但係跟住冬天一嚟， 寒冬啦， 一走嘅時候就咁啊失敗啦，即係冇辦法能夠長期佔嘅。咁第二個最大禍咧就係希特拉，希特拉成個戰局嘅改轉咧就係佢開咗東線，係啦，就係斯大林格，即係打入去呢個蘇聯。咁點知就係於是乎兩邊受敵，而法國估唔到咧蘇聯唔係咁容易對付。咁甚至咧就係佢根本都打唔到入莫斯科啦， 淨 係使呢個列寧格勒已經係 即係即聖彼得堡啦。嗰陣時圍城就好慘烈嘅，其實，但係就收尾就庫斯克坦克大決戰就大敗啦。 冇錯， 當時呢個納粹德軍， 但係咧當時嘅蒙古咧係征服曬一路去到歐洲成個蘇聯大部分嚇， 蒙 古 打真打到奧地利啦， 係啊，咁啊成個阿拉伯同埋阿拉伯咧好多地方都俾佢佔咗。 印度啦， 印度啦， 莫卧兒帝國咪就係蒙古汗國嘅 四大汗國， 窩闊台、察合台， 係啦， 係啊， 反為就係南宋好遲先滅，係咪 啊？最遲喎， 最遲， 因為到忽必烈年代 係啊， 先至蒙哥即係啊，唔係蒙哥死咗喺襄陽城㗎。如果根據金庸嘅講法，正史都應該係嘅，係攻打襄陽城嗰陣時死，係忽必烈。就係統一係啦，反而華人嘅抵抗係最犀利嘅喎，最耐嘅喎，其實即係南宋嘅抵抗。 南宋係唔錯嘅，其實你唔好理佢。 同埋佢，因為佢我諗地形 有多名將啊，亦都係 同埋佢地形啊，佢用唔到嗰啲嘅快速騎兵啊。蒙古最犀利係咩？草原決戰啊嘛，即係用閃電戰啊，其實 係。但係好啦，咁譬如近翻咧，翻翻嚟咧，就係其實一路向東擴張咧，就係 但係好奇怪嗱，你頭先提出個問題嘅，由滿洲帝國開始咧。佢對俄羅斯帝國嗰個防範冇咁犀利嘅喎，真係。 係啊， 佢一路嗱，你見到啊，跟住到乾隆嘅年代，其實已經十全武功，佢已經打咗回疆翻嚟嘅啦嘛。 係， 跟住就西藏啦。咁然後因為滿蒙係一體嘅嘛，蒙古同滿洲嘅皇室貴族係聯姻嘅嘛。 即係大家將啲公主嫁俾佢哋噶嘛。咁所以滿洲嘅貴族同蒙古嘅貴族係大家都係中當時滿清嘅管治階層嚟嘅。 係， 唔係淨係滿洲人嘅，包括埋蒙古嘅貴族嘅。咁所以蒙古就唔會有當時唔會有獨立意識嘅。所以蘇就算俄國點樣即係喺後邊想搞都好咧。因為滿蒙一體咧。蒙古都個向心力都係強嘅。 係。 當時對即係成個大清帝國。 是 直至到1911之後就有變化了、 但是怎麼好呢，即我們講到就是 滿清一直對外國來說就拒而將他是拒而遠之， 最出名就是英國的麥卡尼、那個使團、見乾隆嘛，乾隆就說我們天朝大國什麼都有，根本不需要跟你做生意， 甚至他都叫你都不用學我們的東西，都不適合你用， 賜些東西給你拿回去，不 適合你用，直至到是1861然後才真的給他來經商、這個都是被人家 用大炮用戰艦打開門，這個不再說了。好了，但是俄國一路都是在東北、中國的遼東半島都很多動作， 因為主要在沙俄年代、去到即彼得大帝之後，俄國一路向東擴張，他當時就當然是希望成為歐洲強權、但同一時間他一路向亞洲這邊擴張的原因是什麼呢，他就是希望呢是在這個的海參崴那邊的地方 一個港口 拿到一個冬天不會結冰的港口、因為當時呢、你知道是海軍的年代的、即是1910幾的時候是、即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呢、就沒有空軍什麼都沒有，主要是海軍的年代、那就開始插手呢就是來遠東這一邊、就直接跟這個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呢就產生一個衝突啦，係啦。 咁1904-1905就日俄戰爭。 1905就爆發呢個日俄戰爭。 係啦，咁就估唔到日本贏咗呢、這個世界當時 咧。其實好轟動啊！你知唔知？ 好轟動，當時 俄戰爭，你知唔知中國人啊？今日我哋就話：哎呀，我哋慘啊！喺我哋祖國土地裏邊打仗咁啊。但實際上日俄戰爭嘅勝利咧，中國嘅知識分子當時啊，係全部撐日本仔噶。 是 覺得是這個是打敗這個白人的這個殖民帝國呢， 是 這個亞洲站起來的一件事來的、 但總之來說呢，當時來說呢是一個意外來的，想不到一個新興的、這個一個大帝國這麼久的歷史有這麼強的， 明治維新都不是很久、 是 一打一夜就打敗滿清帝國，再來就打敗這個帝俄了， 是你記住那時候已經是馬關條約之後，亦都係中國都試過啦， 打敗咗， 已經打敗 紅章嘅艦隊。 咁你今次唔淨止打敗中國，打敗俄國，咁所以更加多人咧就覺得要學日本嘅憲政啊，即係憲制運動同埋咧明治維新，咁更加多知識分子對日本係有興趣嘅。 嗱，所以大清嘅留日運動咧，其實唔係喺民國開始嘅，清末啊，已經係大量嘅學生去日本留學，包括蔣介石本人，國民黨裏邊好多人，包括北洋政府裏邊好多嘅軍閥都係留學日本嘅。咁就叻嘅就去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即係滿清皇室啦，派去日本最 top 嘅軍校啦。咁蔣介石嗰啲就去補習社啦，軍事補習社。 孫中山都成日去啦， 振武學堂啦。 係啦，係。 孫中山就後邊就係嗰啲犬養毅啊、黑龍會啊、呢個咩啊、宮崎滔天啊嗰啲啦，係啊， 冇錯。咁但係當然最緊要一樣嘢咧， 其實成個革命黨後邊都日本勢力嘅。 係啊，日本啊玩幾手嘅其實。 定唔係？我覺得日本人啊，好多人今日就喺度純粹話佢為咗分裂中國，我覺得唔係嘅。Even 喺滿洲國都係嘅。日本有一班人咧，係有個理想主義喺。 即係有班好 左膠嘅一種新亞洲。新即係一個新嘅亞洲嘅力量。嗱，你見到二次大戰之後咧，都有啲日軍留喺印尼咧，協助印尼進行民族。 我知，但係嗰陣時候支持孫中山都係揾好多民間嘅組織同佢傾，但我就唔係好信嗰個冇軍事政府喺後邊嘅支持。 好簡單啦、軍火點解佢啲軍火喺台灣嚟啊？喂，因為台灣總督後邊支持啊嘛，所以革命黨嗰啲軍火咪喺台灣運過嚟咯。 咁但係呢個都唔會冇日本， 如果冇日本總督， 係啊， 冇喺日本個台灣總督支持嘅話， 係啊， 搞咩啫？ 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就話有陣時玩兩手就咁解咯，即係總之你中國分裂。 嗱，你滿清嚟追究，你滿清公使嚟去向日本交涉，就佢就話我冇啊，冇支持佢哋啊。咁啊試過取締呢個反清運動嘅，咁就導致到當時好激嘅呢個陳天華，寫呢個警世宗嗰個人咪自殺咯喺東京。 陳天華 係啊，咁就因為太誇張啦嘛，嗰啲留日學生即係反清運動啊，咁所以滿清咪要求日本取締嗰啲留日學生嘅反清運動啊嘛。 係， 咁嗱，你見到抽緊嗰啲都係嘅喎，佢即係成個打扮都係日本人嘅打扮嚟嘅，即係而家留低抽緊嘅照片啊。 嗰陣時候，總之係代表進步，代表係即係喺亞洲嚟講嚇。 即係代表係先進。 日本當時嘅影響係比蘇聯大嘅，其實1911之前 會， 因為咧留日學生咧就變成係革命黨嘅主力，特別係喺長江流域啊，即係秋瑾啊、徐石麟啊嗰一派全部留日噶嘛，即係新軍起義嗰派啊。 啱，呢個直至到係咩咧？直至到呢個一戰之後，即係入呢、這個俄國 帝俄 翻天 到帝俄瓦解啦。 咁啊瓦解之後，咁就 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就有咗呢、這個。呢、這個 共產國就開始出現， 共產國就開始啦。咁呢個都好嘢㗎。其實當年嚟講，沙皇係俾德國攻擊嘅時候咧，就曾經揾過列寧傾過嘅。 送列寧翻去 添。係啦，佢可唔可以我哋一齊啊團結啊嚟到保衞我哋國家？咁列寧真係好嘢，佢話同你一齊保衞我哋個國家。佢啲國家屬於邊個㗎？ 同埋 佢啲國家屬於你啲貴族嘅。我哋人民有份咩咁樣？我同你一齊保護呢個咁嘅國家。 同埋列寧好似係啊呢、這個德皇嘅。卧底嚟嘅 係咩？ 係啊，背後有德皇支持護送翻佢㗎，係 啊。咁所以咧，你又唔好講民族主義， 係搞冧呢個 沙皇。其實列寧講呢個説話咧，對今日咧，有啲人對共產黨都差唔多。 冇祖國 呢個愛國，啲後生仔呢個國家屬於邊個嘅？呢個國家屬於我哋嘅咩？我哋有份咩咁樣？係咪？即係咁一樣啫嘛，佢嘅邏輯。咁所以列寧就係咁，等德國人嚟對付你。咁其實同一 同老毛一樣。 係啊，其實嗰陣時候咧，印呢、這個曾經咧，呢個英國亦都係同呢個印度啊邊個？甘地講過嚇，一齊嚟到抗日，咁啊揾蔣介石同佢講嘛，同甘地講嘛，一面灰。蔣介石有冇搞錯？我幫你佢入你英國人啲殖民地統治者對我哋嘅壓迫，同日本人將來有咩分別啊？都係你外嚟嘅人，都係蝦我哋嚇，歧視我哋咁樣一樣啫嘛。 嗱，所以你見到個日俄戰爭對中國嘅影響係相當大。第二個影響大就係咩咧？1915即係當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之後咧， 1919 喺五四運動之後咧，所以點解今年嗱你見到嘅，我最近行過見到啲巴士宣傳係咩咧？ 係 中共建政70周年咯，就係咪？ 嗯，係70周年，係啊， 同埋五四運動100年係一齊喎，一齊慶祝喎。 咁咪咯，嗰陣時候係咩啊嘛？ 係啊，對佢嚟講係同一件事嚟喎。 同一件事係同一件事，不過當然咧就係、是、真正佢成立都係1921嘅。就唔係19，但係1919咧係一個分水嶺，就因為成立咗共產主義嗰個小組嘛。 小組嘛，李大超係啦，嗰班人 啊，嗰個好重要啦。咁咧就其實嗰個重要嘅地方咧，就成立咗第三國際咧，就好快大家知道咧，呢個列寧過身就斯大林扎菲啦嚇。咁但係列寧斯大林嗰條線都一樣嘅，就係要世界革命。 嗱，但 係世界革命咧，佢就派人嚟到咧，一方面就係聯繫國民黨，一方面係組織共產黨，兩手。 嗱，當時其實咧，佢買嘅咧，我覺得就買孫中山嘅，買國民黨嘅。所以當時岳飛嚟呢個中國發表，同、孫中山發表宣言，即係孫中山岳飛嘅聯合宣言咧。 係、 其實嗰陣時 即係聯俄用共係嘛？ 係啦，就提出聯俄用共，同埋用呢個布爾什維克嘅方式改組呢個國民黨，然後咧就成立黃埔軍校，組織一個具有政治色彩嘅一個軍隊。呢、這個全部都係受蘇聯影響嘅， 但係 所以一開始中國嘅現代嘅黨國體制咧係源於蘇聯嘅。 雖然係咁講，但係嗰陣與此同時咧，嗰、那個維廷咩維廷康司機係嘛？ 維吳廷康啊？ 吳廷康係即係嗰班吳廷康，唔知點譯法。 一大 嘅時候，佢有堆人嚟咧，就係組織嘅時候咧，咁要佢哋加入國民黨。咁其中一樣嘢咧，佢哋嘅指示就係話要利用國民黨個殼輸入嚇。我哋嘅血，咁然後咧，將嚟透過國民黨，然後我哋壯大。 嗱，呢個同佢哋歐洲係一樣嘅， 係咪都係一樣啊？ 又借社會民主主義嘅政黨咧， 係啊， 然後咧就將佢壯大咗啲共產主義嘅運動，然後就搣一個殼嘅 獎。即係借佢殼，咁所以咧，由頭至尾咧，就佢唔會當孫中山係自己人，係嘛？咁其實咧就係佢係借佢嚟到咧，俾佢俾啲共產黨滲透。咁所以點解後來蔣介石咧睇又唔多對路？ 其實最先同孫中山晚年臨終，即係臨死之前咧，最終提出對蘇聯嗰個嘅，即係對共產黨蘇聯嗰個防範嘅，其實係蔣介石。蔣介石一路都係唔贊成呢、這個即係聯俄用共，反而汪精衛當時嘅國民黨左派咧，即係繼承國民黨嘅孫中山嘅遺產嘅汪精衛啊嘛，係反而係親蘇派嚟嘅。 冇錯。咁所以國民黨一方面係組織軍校啦，係嘛？咁又 所以周恩來咪就 咁嗰班入曬啦，林彪啊，周恩來咧。但係喺到民間嚟講咧，嗰啲工會啊，嗰啲地下組織全部係共產黨嘅。 所以香港1925年嘅省港大罷工咧，表面係民黨同共產黨聯合發動㗎，其實係。 但係實際上 實際操作嘅共產黨。 共產黨嘛。咁所以點解 共呢、這個蔣介石睇睇又唔對路，要四一二清共咧喺上海咧，就知道已經被完全被滲透。咁咧嗰啲嗰陣時候咧就係、是、你黨中有黨，你點夠人玩啫？你國民黨就係在明， 佢 在暗， 佢 入到裏邊，佢全部有黨組， 你都唔知邊個 係。係啊，唔知邊個係。咁所以就逼到就係佢係四一二，咁當然佢嘅做法係非常之粗暴啦。 佢都揾黑社會嚟清共啦， 利用呢個杜月笙係嘛？係 杜月笙 啊，呢個好嚟 上海黑幫 啊，清幫嗰陣時候，其實佢自己都係清幫， 同埋相當殘忍嘅嗰陣時候，上海清共係相當殘忍， 一拉就殺， 一捉就殺 咗。咁、啊、所以後來就係寧漢分裂啦。咁啊，但係問題咧就係、是、呢、這個仍然史大林咧，但係嗰陣時候就係全部走出嚟啦，係嘛？呢、這個秋收起義啊，又南昌起義啊， 公開㗎啦，清共之後 就已經 武裝起義、武裝抗爭㗎啦，嗰陣時已經 係啦，係啦， 直至到 咁，直至到咧第二次國共合作， 係啦， 嗱呢個真係嗱，全部係蘇聯玩曬嘅，即係蘇聯指揮之下，就嗱嗰陣時你知道又圍剿中共啦，咁啊走咗去五次圍剿，咁足之去咗呢個延安，咁跟住咧就發生咗西安事變，即係第五次圍剿之後， 扭轉咗個命運㗎啦，其實 咁就扭轉命運。咁呢個全部係蘇聯好清楚第三國際俾中共嘅指揮，就話一定要加翻入去國民黨， 同埋唔可以殺蔣介石啦、啊。當時西安事變已經囚禁咗蔣介石㗎啦嘛，張學良同楊虎城 係 啊。咁、啊、但係蘇聯好清楚嘅指示就係、是、當時中國嘅共產黨係想殺蔣介石嘅。 嗯， 蔣介石最好似係國民黨裏邊嗰啲人都想乘機除佢。當時呢個何白崇禧定邊個 何應欽 啊，就話要空襲。空軍去轟炸呢個西安嘛？ 咁啊，仲有剩 嘅，仲有得剩嘅。 不過問題咧，就係、是、當時大家睇咧，係得蔣介石先至有咁嘅號召力， 領導嗰個抗日， 領導成個抗日。 因為抗日係符合蘇聯利益噶嘛。 係嚇嚇。 因為正正就係日蘇喺中國東北嘅爭奪咧，呢、這個先至係最根本。點解史太林一定要組織抗日聯合戰線，指示共產黨？ 係、 嗯，因為咁樣夾蔣介石全面抗日咧。因為你知道國民黨其實親日派咧嗰個勢力一路都好大，而蔣介石本人都是日本的呢個軍校畢業啦，振武學堂，同埋好像派住個新式的高田炮兵噶嘛，佢係，咁、所以咧就點樣夾國民黨去抗日？呢、這個就係蘇聯嘅一個 計劃，一定要拖住日本，因為如果倘若日本 進政策啊， 如果進攻蘇聯咧就大禍啦。 結果真係咯。咪打咗洛門罕戰役咯，就係北進政策啊嘛，失敗先至南進，南進就打香港、珍珠港同新加坡啊嘛。 但係都冇全面啦，係嘛？嗰、那個戰爭，你因為德國係轉去第二線打俄國打蘇聯嘅時候， 如果佢兩邊都打蘇聯咧， 掛 兩邊打大鑊嘅。但係 因為朱可夫後來轉翻過去啊嘛，將個軍隊轉翻 過去。朱可夫原本喺亞洲呢邊， 朱可夫係最緊要嘅， 因為縮反嗰時候將佢劈咗過嚟呢個遠東呢邊噶嘛。 即係佢係二戰嘅時候嘅主將，後來即係斯大林用佢主將嚟到抗敵嘅。 佢呢個 如果你唔係，如果日本嚟進攻，就冇得搞嘅。 但係佢輸咗啊，洛門罕戰役。如果佢贏咗，就古仔就唔同噶啦，真係。 咁、但係點都好咧，就係、是、第二次國共合作咧，係轉捩點嚟嘅，因為咧就係、是、八路軍開入去山西。一帶咧，華北一帶咧，其實差唔多和平啊，即係佢已經暗中已經解放咗山西唔止，因為成個日本嚟到佔咗佔嘅主要城市鐵路，其實全部農村就俾曬佢， 俾曬佢係。 跟住大家有咗協約，你知道咧，透過呢個潘漢年啊等等嚟講咧，差唔多有個協約就係話咧， 日軍唔會攻打共軍根據地， 嗰啲根據地。 所以點解白團大戰之後，彭德懷會俾阿毛澤東喺呢、這個即係五零年代清算咧？ 係 就係突出咗。共軍嘅力量， 其實好離譜。咁其實當時嚟講咧，就係差唔多就係有個互不 侵犯， 互不侵犯嘅。 唔係啦，因為你諗到嘅喎，如果日蘇互不侵犯嘅話，中共同日本互不侵犯呢個係可以理解嘅喎。 冇錯。 因為當時日蘇都互不侵犯噶嘛，其實係係日本仔收尾北進政策癲得滯先至進攻呢個蘇聯啫嘛。 嗰啲失控啊呢啲。咁就係咁所以第二即係八路軍啊，同埋新四軍。尤其是八路軍咧，八路軍係喺陝北開出嚟啊嘛，咁先結合即係下嗰啲根據地嚇，呢個幾個好大嘅根據地啦嚇，咁就係後來咧到戰後咧，所以就好快能夠咧就係組織軍隊。 嗱，其實另外一個中蘇關係喺民國年代嘅影響，除咗即係中日戰爭，即係西安事變啊、中日戰爭之外。其實同今日最大關係嘅咧，就係蒙古國嘅出現，就係呢個外蒙古嘅獨立。 係， 因為你知道咧，喺1911之前咧，就今日我哋所講嘅五族共和啊，即係漢滿蒙回藏共治共和咧，唔係革命派嘅追求嘅，呢個反而係滿洲皇室即係慈禧提出嚟， 然後由袁世凱去執行的一個大中國，維持一個大中國、 嗯、 孫中山革命黨當時要求的一個小中國，就好似明朝的版圖、 嗯、 所以他 即是以漢人為主的中國， 以漢族的省份為主、啊、所以呢就日本仔就到時你革命之後、我要滿洲，他說沒所謂就給你咯。 其實很多資料都說出來，甚至說、西藏和新疆都不要緊， 不要是、啊、滿洲都不要、啊、 是的、啊、他只是要回 要回一個所謂以華人、啊、即是漢族人為主的一個的、那個、省份。好了，這個大中國就是當時滿族提出來的。為什麼？因為滿族本身它不是漢族為主體的嘛， 它漢即是關外入來， 是啊，它是關外入來，所以它沒有了那種漢族的、啊、即是驅除塔魯的意識， 是啊 是啊，它變了呢、這個反而呢在蒙古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你知道了中國的本來1911之前的統治階層就是滿洲和蒙古、 嗯、 西藏都是高過向漢人的。為什麼？因為他們是活佛、啊 嗯、 因為他們信藏傳佛教的嘛，所以達賴班城的地位都很高的，其實在滿洲、 嗯、 即是滿清帝國的時候。那你1911革命黨政府即革命之後，滿蒙獨立就是理所當然的，其實是你都趕我走了、 嗯嗯， 你要記住，那個不是好像法國革命那樣將滿洲皇帝斬頭的，是那個是和平協議來的。 那你開頭講話驅除鞑驅除鞑虏， 後屘唔講啦， 頭頭講係咪？ 搬咗龍門㗎啦。 係咁仲有一樣 就撻咗五族共和嚟講啦。當時 仲有一樣嘢大家要知道咧嚇，當今日啊，即係呢個共產黨或者北京日日鬧你班友即係獨派啊，講、嗯、一句誒，即係唔都想即刻封你，即係抄家咁滯喺香港啦嚇。嗯，但嗰陣時候咧，喺1942-43年嘅時候咧，中共啊嗰個政策啊，當然喺第三國際領導之下咧，係支持東特厥斯坦獨立運動。 哦，東特咪 東特厥斯坦運動就 係、 是、就係、是、新疆。OK， 唔係恐怖分子咩？今日 咁咧就係咁嘅，差唔多就係希望推翻咧，就成立一個東特厥斯坦共和國。但係點知咧有個軍閥嗰陣時候，呢個軍閥咧就留同呢個國民黨有關係嘅，姓馬嘅，唔知馬仲英買咩嘢咧？就係打敗咗東特厥斯坦共和國嗰堆人， 等於蒙古獨立運動一樣。 係、嗯， 反而係咩咧？係北洋政府咧係最著力啊、嗯，軍事鎮壓蒙古獨立運動。這個徐樹曾就率領一個旅嘅軍隊咧進駐呢個當時嘅外蒙古嘅富輪。 嗯， 就是維持翻當時民國初年咧對外蒙古的控制。 冇錯， 嗱，外蒙古獨立運動後面有日本， 嗯、 有蘇聯的勢力喺度、 嗯嗯嗯。 最撲街係咩呢？其實就反而係去到咩咧？真正失去呢個蒙古係1950年中蘇友好條約嘛。 因為嗰陣時候就係傾掂咗，就係新疆翻翻嚟。 新疆、啊， 新疆即係唔好再分離啦，將呢個新疆交翻去俾。 在蘇聯就在個中蘇友好協議裏面、嗯、表面上就好像很大損失、嗯、就將旅順那些給回中國、 嗯、 當然中國要磅水同時是什麼呢同時就是、承認外蒙古的地位、 嗯、 很多人說以為呢蒙古失去是在蔣介石的年代、 嗯、 其實不是真正承認他的地位的時候1950年毛澤東訪問莫斯科的時候 但我的相信呢同一個協議呢即可能就是有個理解就是新疆不要再搞了。 是的，但是 新疆 有個秘密協議的，你知道嗎？這個、中蘇友好條約裏面秘密協議是什麼呢、 嗯、 中共承諾滿洲和新疆不容許任何外商、外資、外國勢力、第三國家 是 在那裏經商。你不要說做什麼做生意什麼都不行、啊、其實是、 嗯、 那個目的就是什麼呢、就是保護蘇聯咯、 啊、所以呢、其實我們只是說的事不是亂說的，不要說搞什麼分裂什麼，現在說的歷史。如果需要你打 Google search 下東特厥斯坦主義運動，咁你1940幾年睇到嘅啦。其實中共仲有中共嘅黨章係支持呢樣嘢嘅，成個社會。 因為呢個喺列寧嘅反帝裏邊咧，反帝國主義裏邊咧，一定係有民族自決呢一個嘅即係訴求喺度嘅。 係 嚇。咁你反帝點樣反啫？就梗係支持民族自決嘅啦，被帝國主義壓迫嗰啲民族， 冇錯， 可以獨立出嚟嘅啦。咁所以咧，外蒙古獨立運動。一邊就是蘇聯，內蒙的另外那邊的獨立運動就是日本了、 嗯、 所謂滿蒙滿洲國的支持了。其實 不過回來整個中共的興起，我們上次都說過是離不開這個俄國的支持，跟他最早給很多錢他、搞組織。 其實北伐坦白 說直到 1920幾北伐1927成功建南京政權建立的時候、 嗯， 沒有蘇聯軍事專家，沒有蘇聯軍火，沒有盧布，北咩佛啊，大佬，你只是一個廣東軍閥。其實孫中山連廣東軍閥陳炯明都不將他放在眼內啦，真係。 但你記住，第三即係第五次圍剿，走咗去陝西，點解要揀陝西呢？就因為 可以走去新疆 嘛，接近蘇聯係啦。 其中一個 plan 係走去新疆喎。 其實咧就係、是、好多一路都好多嘅嗰陣時候啲飛機係飛到去嘅，大家兩邊都。咁你其實好多嘅物資嘅供應咧，都係透過西北嚟到俾呢個咩？俾呢、這個中共嘅。咁當然最關鍵性嘅就係呢、這個斯大林指導之下嘅第二次國共合作。第二次國共合作之後咧。即係呢個日本戰敗之後咧，亦都係最關鍵性嘅一點，我哋就上一次都講過咧，就係1945年呢個蘇聯 宣戰啦， 突然 間宣戰， 跟住攞呢個機會咧，就係、是、登陸，即係進入去東北， 就將滿洲國繞曬蟹， 係啦，將日本嘅先進嘅軍器同埋全部 俾曬咧共軍啦， 咁然後跟住1946年俾曬中 國，因為你要記住當時成個中國係。戰場裏面真正唯一沒有受過戰爭的影響有兩個地方，一個是台灣省，一個就是這個滿洲國。滿洲國亦都是當時日本 一路日治的嘛，31年之後已經是 的重工業基礎，同埋軍火廠啊，係軍事工業基礎，所以共軍攞了滿洲國就差不多是席捲整個華北了。 所以其實咧，歷史就是這樣啦。歷史咧，你估不得到咧，喺1948年、47年，甚至49年。遼沈戰役嘅時候咧，一個最大嘅轉捩點咧，就係、是、第一，美國延遲咗 要和談啊嘛， 要和談，跟住都係禁運將軍火， 係啊，禁運之後再運翻， 此消彼長咧，嗰邊咧就全部將從日本攞到嘅先進嘅軍器交曬俾中共，係嘛？咁就跟住第三樣嘢，再透過個內部嘅情報裏邊嘅好多嘅即係嘅間諜。浸入咗去國民黨最高領導層，咁所以就係三場戰役。 但 係 我哋睇中蘇， 咁啊成個政權就冇咗啦。 中蘇關係我哋又唔係唔好睇得太過佢哋咧，係即係所謂中蘇友好嗰面。我成日覺得咧，蘇聯嘅史太林咧係一個猜疑心相當之重嘅人，亦都對毛澤東係全無好感嘅。 但係老毛咧， 因為佢嘅親蘇留蘇派其實，如果你根據最新呢個蘇聯嘅一個學者亞歷山大潘佐夫寫嘅《毛澤東傳》咧，劉少奇根本係史太林嘅卧底嚟嘅，係擺喺中共裏邊。高光同劉少奇兩個人咧，係會將中共嘅重要情報咧，係會向蘇聯嘅情報人員透露嘅。 呢個固然係好多人都係同蘇聯嘅關係啦，都係相當唔錯啦。咁你仲有一個留蘇派29人係咪27人翻嚟？都係由頭至尾都係老毛嘅眼中釘嚟喎。 黃明啊、張文天啊、博古啊， 博古啊，仲加黃明添啦。 長征裏邊嘅呢個德國人呢個李德， 係到延安都唔屈服嘅，同老毛鬥嘅。咁啊，而老毛都係對周恩來係由頭至尾唔信嘅，因為 佢覺得佢 係 留蘇派啊嘛，係 啦，係啦。咁但係點都好咧，老毛咧一生人啊，真正能夠説服到佢嘅，而使佢有啲驚嘅，有陣時會受佢氣嘅，就係斯大林嗰個啫。 係， 由頭至尾啊，老毛係玩人整人嚇、啊，去到盡嘅。 但係佢冇咁癲 嚇， 但係斯大林喺度嗰陣時冇咁癲 嘅。冇咁癲，同埋佢係驚斯大林嘅，係冇得講嘅。所以由頭至尾，佢雖然佢有好多嘢，佢唔係跟足曬第三國際嘅指揮。譬如你講，佢哋話要編收編入去第二次國共合作之後，收編到國民黨之下，要聽足呢個蔣介石嗰邊嘅指揮，老毛就話唔得。佢一定要有獨立自主， 同埋佢喺鬥爭方向都唔同噶。 係 共產國際係喺城市暴動啊嘛。 係啊，呢個最早期啦，30年代。 咁但係老毛就搞咩啊？搞呢個上井岡山嘛。係就係、是、搞呢個農民嘅土改嘛。 佢啱嘅。 係啊，佢搞農民土改。 咁所以老毛咧就係話咧，即係如果講國際，即係講嗰個社會主義嗰個國際運動嚟講咧，佢嚟到中國，佢就將呢個運動中國化。即係配合中國嘅條件，就係、是、用農村包圍城市。咁呢個佢係成功嘅。咁即係成功嘅意思，當然亦都係實際上高。現實就咁樣嘛。你點同人打啫？係咪？你根本就係軍力不及。 其實就唔使神化咯。 呢個唔使神化啊。 其實佢同晚明嘅流寇李自成啊、張獻忠啊嗰啲，其實中國歷代嘅農民起義，老毛最熟讀嘅就係呢啲咁嘅歷史，包括係中國嘅小説，係《水滸傳》啊呢啲。佢根本對農村嗰套嘅精神文化咧係好好熟悉嘅佢，即係所謂中國人，因為你要記住當時嘅中國係一個農業國家嚟嘅，喺工業城市係好少嘅，其實工人階級都好少，所以知道一定係要靠嗰個打土豪分田地 這種這樣的歷代農民民變的方式來去推翻這個國民黨， 所以他成功 是、啊、 將馬列主義共產主義運動來到中國化，而這件事史達林最後就覺得沒辦法，你是要買他、 啊、你威了 他 是成功的樣。 但史泰林本身呢，我覺得呢他對於中共是防範的，特別是在1949年之後、 okay。 你看到他先鬥到高光呢、嗯、毛澤東為什麼搣甩高光是有原因的，因為他覺得這班人其實是不是在背後代表史泰林來監視他的、 這個、 你要記住，因為中共我覺得、啊、中共是一個外來政權來的其實、 嗯嗯、 雖然你說老毛將他本土化、 嗯、 用一個、就是、中國農村文化的方式去進行革命、 嗯、 但實際上他是由共產國際去栽培一班職業的革命家，然後在落後的第三世界，當時中國去策動革命的嘛、 嗯、 這個是整個是蘇聯的計劃的嘛、 嗯、 是國際共產運動，就不在歐洲了，因為歐洲就是最難搞的、 嗯、 受到最大的軍事鎮壓、 嗯、 但是在落後的地方呢這樣搞就最易成功， 因為歐洲是適應了嘛，歐洲是將它融入了變成一個 社會民主主義， 民主主義透過國會 選舉 和平演變，想著這 個就是德國羅莎盧森堡、啊、那些的路線都變了， 是的，好了，不如我們回來講四九之後、嗯、好嗎？ 四九之後呢就休息一陣 先，休息一陣先， 休息一陣先， 好啊。 喂，政治好醜惡噶喎、哦！誒、欸，你唔理政治，政治唔會唔理你嘅。 政治好深噶喎、哦，我哋唔識噶喎。 德國詩人布萊希特曾經講過，喺各種嘅無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係政治無知。 政治食得嘅咩？ 係啊，真係食得噶。乜你冇聽過政治咖喱飯咩？ 咖喱飯。有冇料到㗎？ 政治咖喱飯每週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經赤化嘅媒體環境裏面咧，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個啱聽啦！香港人咧最中意就係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都好悲哀，香港人的人均壽命是全世界最長的， 是啊，數一數二、 啊、但是呢香港人也是全世界數一數二不快樂的。 不要只是說屋企的地方小，你知不知道就算你是寫字樓，你自己想想你沒有自己任何的私隱， 就是因為到你人生某一個階段、 嗯、 你就會發覺有些東西不是 add on， 而是你就會慢慢失去。 是 鄭成功原來就是這個平湖的千里濱的海灘出世的，鄭成功的媽媽其實是日本平湖人， 根本每一個時間都是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其實我們是不知道的，我們是不記得的。 美國遊客來到香港，當然他會在洛克道、酒吧街、啊、那裡在那裡消費、啊、等等，或者蘭桂坊、啊、樣，但是不會因為這樣而蘭桂坊成為美國的商人的天下。 文化旅游，世道人心。我是刘世良， 我是邝明轩。三不管，逢星期一晚8點到9點直播。 好啦，休息之前咧，我哋就开始讲呢个1949年之前嘅中苏关系。当然啦，就中共喺即系日本投降之后直卷呢个华北咧，就得力于苏联，因为当时苏联武装中共嘅军队咧，据估计都即系有成几百万嘅部队啊。 即係提供武器嘅，咁所以亦都有軍事專家啦咁啊。咁甚至有一種講法就係潘佐夫嘅講法，就係指揮幾大戰役嘅都係有蘇聯軍事專家幕後插。 一路都有啦，其實嗰陣時長征就有個李德啊嘛，好出 奧托布朗德國人嚟嘅，係共產國際派駐嘅代表嚟。係 啊，咁由頭至尾都 係。咁但係遵義會議之後應該都失勢，因為老毛嘅游擊戰術就係嗰陣時啊確立開始確立毛澤東思想喺軍事行動裏邊嗰個地位。 係 游擊戰。 咁所以李德就唔係話好大嘅影響喺嗰個後來嗰個軍事指揮度，咁就都係老毛用翻佢一套，係嘛？咁就 但係實際上，老毛嗰套遊擊戰即係流寇啫，即係李自成嗰啲咁嘅啫，流寇嘅戰術。 唔係佢有套方法嘅，你睇佢嗰個即係運動戰裏邊，佢有把握幾個原則啦。不過你問翻我咧，同古即係傳統嘅兵法。都係一致， 係啊，冇乜太大嘅分別。 集中優勝兵力係嘛，唔好佔據城市。其實後來大家都知道嘅，咁你一定要剿滅對方嘅有生力量，然後就戰略上高嘅主動，戰略上高嘅被動，因為你弱勢嘛。戰略即係高層， 即係你唔好主動撩起對方。 然後戰術嘅主動，即係話你揀戰場， 係啦， 然後集中兵力。咁呢啲嘢其實都係傳統都有嘅，日本嘅兵法都有呢啲嘢。不過老毛當時用得幾好，同埋佢加上即係佢個黨嘅組織勢力。係嘛？咁啊，人亦都係用咗好多民兵。咁啊，呢個啫。咁到依家講啦。呢個四九之後咧， 中蘇最親密嘅關係啦。係啦。五零年代。 係。 咁就你見到而家好多蘇聯宣揚中蘇友好嘅海報啊、郵票啊，都係五零年代。 50年 係。咁就1950年就華東訪問莫斯科啦。咁啊，史太林就將佢劈喺個酒店嗰度。 冷待係嘛？真係奇怪。 係啦。咁就最後尾其實都簽訂咗中蘇友好條約翻嚟。咁就得到好多嘅蘇聯嘅經濟援助啦，嗰陣時係，咁就亦都蘇聯答應咗歸還翻呢個旅順俾呢個中國啊等等。 但係唯一一樣嘢，老毛係非常之不滿嘅咧，就係對軍事技術嘅轉移，即係好多嘢，尤其是係比較先進啲嘅技術咧，就相當之緩慢轉移。 嗱，呢個亦都係我成日覺得史太林對毛澤東係有個防範嚟嘅，即係雖然佢喺呢個遠東地區嘅共產國際革命取得一個好大嘅突破，開闢一條新嘅戰線，而中蘇友好條約就係將中共正式納入蘇聯同資本主義嘅美國鬥爭嘅一個，即係多咗一個盟友，成個陣營裏邊嘅一部分。但佢亦都好防係咩咧？共產主義內部嗰個成個共產運動其實今日都係嘅，中共都係嘅。佢表面防外敵，但佢更加防係咩咧？內敵。咁你見到好快五零年代就南斯拉夫嘅共產主義運動出現咗呢個鐵托， 的托主義 係啦，就係唔係跟史太林路線啦？成個東歐裏邊，咁防蘇中共出現鐵托主義咧，就係驚毛澤東主義變成係亞洲嘅鐵托主義。 所以佢好得意啊！這個史太林咧，有好多時候係有意或者無意咧，特登表示對劉少奇有。重視， 結果咪搞劉少奇， 搞劉少奇，咁跟住咧，彭德懷又係，咁咧我一睇翻啲資料就係話咧，次次就係周恩來翻去打小報告， 督啊劉少奇， 督劉少奇同埋彭德懷，就話佢私下同佢高光都俾佢督， 所以嗱，一路其中一個講法就係佢哋劉少奇同高光就係史太林擺喺中共嘅卧底嚟噶嘛，其中一個講法啊，所以點解毛澤東最後尾要劉少奇死咧？嗱，佢其實毛澤東要嗰啲佢嘅政治對手死係好少嘅，其實佢係中意玩殘你嘅啫，玩到你冇曬自尊，冇曬地位。 咁我諗劉少奇豬嘅原因咧，都係呢個62年嗰隻千人大會當中冇 落佢面啊， 落佢面呢個佢頂唔順嘅呢個我諗係呢個死罪嚟嘅最大呢個問題。但係問題咧就係好奇怪，史太林咧由頭至尾真係同毛澤東嘅關係咧真係唔係好嘅，即係好多時候，但係老毛咧亦都係屈服於史太林。直至到佢死為之前咧，對蘇共咧都係恭恭敬敬。 嗱，有原因嘅，我覺得，因為坦白講，雖然你話毛澤東思想點咁犀利，其實大家都知啦，毛選裏邊嗰啲文章都係蘇聯專家幫佢寫嘅啫，都話加埋陳伯達啊嗰啲咁嘅友仔，毛澤東呢條友邊會識嗰啲咁嘅嘢啊？但係實際上，蘇聯當時成個國際共產革命運動嘅方法，包括韓國都係咁噶。你知即係金日成其實係紅軍嘅上教嚟噶嘛？係啊。然後就將佢打扮成民族主義者，派翻去韓國，咁就建立呢個即係所謂嘅人民共和國。全世界有好多啲人民共和國噶嘛，朝鮮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捷克人民共和國。咁呢啲嘅其實我成日話點解中共係一個外來政權咧？雖然佢個手法本身係採取咗中國傳統文化嘅一啲嘅成分。 但實際上佢成個起個運動嘅起點啊，其實係共產國際運動嘅一部分嚟噶嘛。 咁當然係啦， 係共產國際去顛覆你原本政權啊嘛。 你食佢嘅奶大噶嘛？ 係啦，同埋佢係顛覆原本嘅政權啊。 佢係跨越民族主義嘅，好清楚。 係 跨越民族主義。 呢個係世界革命嘅一部分嚟嘅。 所以咧，老毛咧，你除咗係唔滿意史太林對佢嘅一啲嘅輕視。或者冇足夠嘅 但佢真係當佢社團大佬咁 但係咧，佢嘅革命思想，佢嘅好多即係比較激進嘅國際主義咧，係老毛係冇辦法批評嘅。因為其實你完全係鐵服嘅，你 由佢噶嘛。 華東思想，華東後來啊，同成個中共嘅嗰個建制裏邊嘅領導層嘅翻面啊，話佢哋係走修正主義咧，就因為佢哋唔肯再走世界革命啊嘛。其實老毛由頭至尾喺斯大林之後死咗之後咧，佢就高舉支旗就要搞世界革命。 佢咪覺得嗱，你克魯曉夫就將呢、這個突然間發表呢個報告，就將史太林鞭屍啊嘛。好啦，否定咗史太林路線之後，老毛佢會覺得我先係史太林嘅繼承人喎。 所以一九五 你班咁嘅契弟啊，搞修正主義喎。 所以1995年佢有一次會議咧，老毛講啲嘢嚇到曉夫真係震嘅。佢又唔緊要打場世界大戰乜所謂啫。佢咪死一半人口，中國死一半有乜所謂啫？佢話係咪啊？咁咪打下止戰咯，大家咁樣。咁嚇到克魯曉夫咧，就真係震，即係當堂係震驚，佢話：哇！原來呢個人係可以咁樣嘅。 嗱，同埋你見到蘇聯嗰陣時候，反而咧就開始收斂嘅喎，其實係。 因為克魯曉夫好得意，克魯曉夫咧主張一樣嘢咧，就係咧發展經濟。然後咧，從外邊咧和平競賽， 係呢下先大鑊。 原來呢個真係變咗走鄧小平，後來就似乎呢套嘢啦，係嘛？ 就而家習近平推翻。 佢話嗱，我哋行嘅社會主義證明係比資本主義優越，我哋唔使打佢， 唔使打 嘅，唔使打嘅。 係啊，和平競賽。 但係我哋要搞好個經濟，咁所以呢個叫修正主義。老毛就好興啦，你唔輸出革命，咁你即係背棄革命。你背棄革命呢、这個修正主義咧，其實就係、是。即係違反咗馬列主義嘅精神。 嗱，所以咪嗰陣時咪大家拉攏嗰啲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咯，開始分裂啦。其實中蘇分裂之後，即係社會主義陣營出咗兩個字頭，係啦，一個字頭就蘇字頭，一個字頭就中字頭。 係。 咁啊，你見到紅衛兵編嘅毛語錄裏邊有好多就係毛澤東去接見嗰啲咩安哥拉遊擊隊啊，好多嗰啲非洲嘅社會嘅毛派遊擊隊嗰啲友啊，同埋嗰啲顛覆原有政權嗰啲革命運動嗰啲人，咪見毛澤東咯去。 所以老毛咧，從外到內。都是極左的、內部的經濟也是 國際都是的 國際就是要輸出革命是吧就是要武裝起義支持人家 去到尾、就是、然後內地呢就全部就是講緊、就是 要三級跳是吧是要、超英趕美然後跟住呢就是進入共產主義的天堂世界那就透過、大躍進啊全面練國咁樣， 佢兩邊都有個影響㗎、這個。其實、正正因為佢要同蘇聯有個好明顯嘅分野，去作為呢個世界革命嘅領導，所以佢喺國內咧不能不走一個更加激進嘅改革路線，就係、是、集體化、公社化，所謂三面紅旗之後，跟住就即係人民公社啊咁樣。本來那個過渡其實有一段時間㗎嘛，按蘇聯專家嘅規劃。 起碼都十零廿年啦， 喺每個五年計劃裏邊係啦，逐步逐步去完成社會主義過渡，未到共產主義添啊。所謂社會主義過渡都要執行起碼三四個五年計劃。老毛就話嘥氣，睬你都傻。 佢就第一個 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第一個五年計劃已經等到好辛苦啊。 係啊， 所以一到五六年就已經話完成啦，我哋已經進入共產主義。 咪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啦、啊，真係冇。 跟住就集體化、公社化，全國進入一個所謂嘅饑荒嘅深淵。 但不過咁樣啊，佢咁左咧，論戰就實贏人嘅喎。 哦、所以 你話 人 哋話中蘇輪戰咧，中共威曬，因為點解咧？你同佢講哇，講馬列主義，講你世界革命啊，講人間天堂，真係梗係佢梗係站 喺 最高啊， 道德高地。呢個喺西方嘅左膠陣營裏邊咧， 嚇 蘇聯就黑人憎嘅喎， 嚇 毛派學生相當多嘅喎， 真係吹漲。 喂，希拉里喺耶魯嘅年代都係毛個眼鏡咁厚嗰陣時，佢都係毛派學生嚟 嘅 喎。 咁又好得意啊！你克魯曉夫嘅年代咧。又係冇得講，啱啱係亦都係中蘇冷戰嘅時候，所以你搞經濟咩咧係冇用，仍都被禁運。當然佢唯有都係咁做咧，都係自由化啲啦。可能你唔係一啲自由化，你根本仲餓得即係仲多人餓死。你知史達林已經消滅咗二千萬人口，史達林再係啊，史達林其實克魯曉夫啲人好得意嘅，克魯曉夫喺呢個史達林嘅時代咧，佢係佢嘅惡僕嚟嘅，即係佢經過佢啊殺唔少人嘅。但到佢之後咧， 佢除咗嗰兩個啊咩 特務頭子 兩個頭子啊，嗰個祖利亞啊嘛，即係嗰兩個頭子之後咧，咁佢就開始温和，咁然後就批判呢個斯大林。咁我仲記得有一幕好得意，我睇啦，就係佢一路鬧斯大林嘅時候咧，有下低有人講，佢話當時你喺邊度啊咁樣。咁啊呢個克魯菲特拍台，邊個講嘅？邊個講到嘅嘢？企出嚟！咁我問咗一大輪，就冇人企起身。 你咁似呢個食神嗰套。 係啦，好啦，跟住佢話：咁你明明當時你梗係冇見唔到我喺度，依家證明到啦，你明唔明啊？咁就咁佢都咁佢其實呢個人係好靈活嘅，即係佢可以一轉到係好犀利，咁就完全係第二套嘅第二個面孔，第二個路線。咁佢就於是乎咧就係喺佢嘅時候就放寬好多。 但係好明顯，克魯曉夫嘅路線亦都得唔到蘇共裏邊嘅大部分嘅支持，所以進入布里茲尼夫年代咧，就蘇聯又翻去一個嘅， 佢都係被趕落台啫， 僵化，佢冇死啦，係啦， 冇死到，冇死到。克魯曉夫，但係佢面對嘅時候係冷戰。嗱，中共就比較好彩啦，中共喺進入即係呢個到七八年中美建交之後咧，其實就係即係佢係開始做同美國開始有。全世界開始有一啲貿易啦，係嘛？咁嗰陣時候係緩和嘅，開始有啲緩和跡象，直至到八九年更加唔再講啦。入到 WTO 一路就係、是，咁你記住啊，布呢、這個戈巴卓夫執政之後已經開始冇咁緊張， 因為 已經傾緊數啦嘛。 戈巴卓夫之前出現太多蘇共嘅領導人嘅更替嘅，安德羅波夫啦，跟住上場冇攞就釘蓋啦，跟住切爾連科，又係冇攞 短啫， 係啦，好短時間。 布里茲尼夫都成十年， 布里茲尼夫係最長嘅，差唔多 二三年嗰啲有嚇。嗰陣時候應該七十年代尾啦，但係嗰陣時候蘇聯嘅經濟已經差到咧，即係已經知道係好難。 但 係 因為佢個軍費開支太犀利， 太犀利嚇。 點解會有蘇共嘅改革？即係有呢個所謂嘅透明化，即係Perestroika 同埋 Glasnost， 即係兩個口號啦。當時呢、這個戈爾巴喬夫係因為戈爾巴喬夫都係 KGB 出身嘅，佢係知道曬蘇聯嘅問題。其實同普京係一樣嘅，普京都係派駐東德嘅 KGB 嚟嘅。 其實全部都係嗰堆人㗎嘛。 唔係嗰堆人先至知道個真正嘅問題喺邊， 嗰堆人先攞到實權啊嘛， 同埋先睇到個真 picture 啊 。 就唔係話信嗰啲黨嘅宣傳。其實安德羅波夫好似都係特務頭子嚟嘅，係。咁咧，佢哋就覺得喂，咁樣蘇聯再搞落去都唔掂嘅喎，因為當時好多人亦都話，因為列根嘅星戰計劃，即係拖垮呢個蘇聯嘅經濟。 其實蘇聯嘅經驗啊，直接去解體係好清楚，俾到人類歷史一個教訓，就係、是、你想咁樣專制，你又想搞好經濟，係冇可能同時並存嘅。當你想搞好經濟，想有自由化、有市場化同世界融合，你嘅政權就不穩定。你又不可能穩定的，如果你又要想統一控制思想，又想控有強軍事強腳，又想搞一個革命，類似好似革命的政體啊，咁你就不會搞得到好的經濟。依家好似你睇習近平就係夾喺呢個矛盾之中，你又死緊，你是打一樣嘅啫。 委內瑞拉咁咯， 死緊啦！ 嗰時左交查韋斯政權， 係嘛？你個政你又冇辦法維持到個經濟，所以你依家你好啦，你想強化翻個黨，控制翻， 跟住咪經濟衰退咯。 咁你個民企就玩完，一定玩完。 係啊，經濟衰退。 呢個就係證明咗咧，其實你係攞嚟講，咁所以你只能夠點樣？你一定要政治都要改革。其實鄧小平係睇到嘅，不過鄧小平最後錯嘅地方咧，就係佢唔捨得將一黨專政呢樣嘢。係將佢結束。 佢四個堅持啊嘛。 啊，咁你呢個世界人類係做唔到呢樣嘢嘅。 唔係冇可能。 有一黨專政，新加坡可能都可以得一陣間，因為有李光耀喺度，加埋一個城市。 阿仁哥，小國寡民就得，真係嘅。你好簡單，小國假寡民啊！你好簡單，一個政策落嚟，譬如匈牙利咁。一夜之間點樣改革啲國企？一個電話都打曬啦。 係 係。係咪？但係你中國一個咁大嘅國家，你點可能同一時間又要經濟活力？又要呢個民間嘅經濟增長嘅活力，又要黨國嘅控制，呢、這個根本由晚清開始嘅官督商辦，其實已經係個矛盾。 呢個係內在嘅矛盾嚟嘅。 係啊， 啊叫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你以前好簡單， 呢、這個唔中一下。 李鴻章年代搞輪船招商局，咪一樣嗰扎洋務運動嘅企業，咪一樣好掂嘅表面上，但佢又整個盛宣懷咗去揼住佢啊。由官督商辦啊嘛，咁你商人冇嗰個嘅。 咁但係中國咧好清楚，你睇黃仁宇同埋李若瑟，即係有篇文寫過出嚟， 即最近王仁遠出了本書是紀念他100周年，那他第一篇文就是那篇文就是講中國那個商業為什麼是沒辦法能夠發達的，就是講中國為什麼會大一統體制，就由頭至尾他是相信一定要中央集權，然後才穩定的政權，而穩定是最重要的， 穩定壓到一切， 而他穩定壓到一切即是跟現在共產黨一樣，穩定壓到一切的同時他就不能夠給一個這樣的社會有商業的即係咁多商人可以有自己嘅經濟獨立嘅影響力。 嗱，呢個你翻即係一開始我哋講啊，點解佢可以同俄國互市，但係同西方嘅國家麥克尼嚟訪華，即係見乾隆嗰陣時，死都唔肯開放，係有原因嘅。點解要毀滅呢個鄭和嘅艦隊，亦都係有原因嘅。因為佢中國由漢朝開始已經覺得商業貿易是對帝國造成不穩定的，很多人說長城是防匈奴浪費氣，長城是防自己人勾結外國勢力嘛、 okay、 是啊，你現在從很多考古的證明裡面根本長城以內的墓地是有很多外族人葬在裡面的，根本是就是那些護士即是貿易的地方的，長城不是防根本防不到外族的，歷史上的長城怎麼會防到外族呢，如果是的話明朝就不會崩潰了，所以我就說這個所謂勾結外國勢力，這個是中國大一統帝國的夢魇來的，由漢開始一路來自中亞的外族勢力，來自東北亞的外族勢力，其實不斷顛覆這個中原地區，好了，造成一件事就是中國人的千年的噩夢，就是外國亡我之心不死，於是呢一想起個商業，你想想鄭和，喂，當時差不多我想是世界最大的艦隊來的，是吗？ 很大很大的都算。 明朝的時候那個中國海上的霸權，如果由鄭和當時的海上霸權一路發展下去，幾時輪到呢個西方的工業國家嚟殖民啊？應該是我哋去非洲殖民啦，係嘛？但係佢突然間一嘢就摧毀曬，跟住就海禁，係嘛？就全面封殺呢啲貿易。 佢嘅船去到石蘭啊， 唔止啊，去到東非嘅， 哇！殺成個同你， 佢係軍隊嚟噶，其實 成個軍隊係啊， 佢唔 係 做生意㗎， 就征服你嚇。 係啊，佢後邊係嗰啲船係軍隊。 即係中國咧，佢要大一統，就因為咧，佢表面就係話要穩定，實際上高咧，佢個政權。要好清楚，唔能夠有權力係分配到佢啲地方， 同埋有一啲不可控嘅因素進入咗嚟之後咧，會慢慢萌芽發酵。 咁而其中， 所以佢食咗香港係大鑊㗎，我成日覺得香港係一個 poison pill 嚟嘅，對佢嚟講係，佢唔食猶自可。我諗而家都後悔啊！佢食咗翻嚟之後咧，你就要唯一方法，你就要將香港呢個異端改造到成為同廣州一樣。 但你改造之後咧，咁就 佢又冇咗經濟活力， 冇營養俾你喎，最慘。 嗱，佢而家 冇營養俾你嘅喎，係咪？但我營養咧，又有啲毒素，你嘅身體又唔係好頂得順。 唔係啊，我好悲觀㗎，我覺得以中國過去嗰一千年嘅夢魇咧，佢寧願摧毀你香港， 係咪啊？ 我覺得係，佢寧願就我唔要嗰個生金蛋嘅我啦，我唔要啲金蛋啊，我都要我政權穩定。 咁你就我咧，就一餐食咗佢就係啲我肉，就我就冇錯啦。 唔係你而家成個大灣區嘅計劃其實就係咁啫嘛，我要食咗你只我。我不要你有個異端，台灣是另外一個異端，香港是另外即係兩個異端，所以你一定佢一定係同化喺個過程裏邊。 你依家中國嘅經濟， 但係啃唔啃得落咧？ 冇氣頭啊嘛，你冇辦法嘅。你香港係俾佢氣口嚟噶，你冇地方啲老毛都話我哋要透氣有啲地方。 唔係氣口咁簡單，我成日都話香港人千祈唔好睇小自己。大陸不斷貶低香港嘅地位。 佢自己話過不可取代嘛，香港以往嘅地位不可取代，韓正講嘅喎。唔係，係嘛？嚇，韓正講過，未人好少咁講法嘅，跟住話未來都係不可取代。你諗下，即係呢樣幾大肯定對香港嘅 冇辦法嘅，因為佢好簡單。 佢大一統係做唔到嘅裏邊，佢動不動 係啊！佢大一統一定做唔到香港角色 嘅，同埋佢係高度集權，咁所以咧，你任何有獨立於佢嗰個體制以外嘅一啲嘅力量，包括經濟力量、宗教力量、民族力量、文化力量，佢頂你唔順嘅。文化都係第一統嘅，係嘛？ 佢都 係 要冚制 啊嘛。全部要考試 啊！唔係你而家拍咩電視劇，佢都要大一統噶。 係啊， 係啊，佢都唔準。 咁跟住就穩定壓到一切，而穩定就係服務佢呢個政權。呢個政權裏邊咧就係一個即係最後嚟講一個核心啊，一啲貴族嘅。 但係最慘就係咁啊嘛！你睇翻轉頭，中共點解又毀走咧？79年成個國家陷入國民經濟崩潰啦，已經係點解又 衰到盡啊嘛？ 點解又毀走咧？我覺得唔係國際形勢裏邊咧係三國鼎立當時。中美蘇嘛，所以1972年嗰個嘅尼克遜訪華，然後確立嗰個中美嘅體制咧，係同蘇聯帝國嘅存在有關嘅，因為要聯中抗蘇啊嘛，對尼克遜嚟講，好啦，到而家慘啦， 俄國，坦白講，普京的俄國對在蘇聯眼中已經不是一個威脅，在美國眼中已經不是一個等於當年布里茲尼夫的蘇聯的威脅。因為當時你想想，有東德常設的陸軍部隊在你前線就是柏林來的，隨時由冷戰變熱戰的，還有在非洲的安哥拉、穆桑比克、那些，還有亞洲的越南呢，整個赤柬、這個遼國、那個共產主義運動的對抗，差不多全世界都有地方對抗的，都是跟蘇聯帝國對抗的。但你現在沒有了的話，就變成什麼呢？中美直接衝突。你看到普京，你看到在整個中俄關係和中蘇關係很不同，我覺得中俄關係是疏離很多的。 是俄國呢，他有他自己的議程的，政治議程，即他當然他現在在國力來說，他的經濟是太弱了， 同埋佢已經唔係一個集團啦， 佢唔係一個集團， 佢係一個國家嚟。 但係咧，佢依家嘅諗法咧就係搞地緣政治。 佢食克里米亞， 你睇佢食克里米亞，跟住佢白俄羅斯、格魯吉亞，可能佢慢慢，因為佢有唔少嘅俄國人流喺裏邊嘅 滲透。 咁所以慢慢慢慢咧，佢又食呢個地緣政治，佢唔會同美國衝突，佢最好就中國同美國衝突。 最好你打，我繼續喺度食。 今日跟住咧，佢對中國點解不滿咧？就因為你搞佢後花園， 一 帶一路搞佢後花園。咁所以咧就變咗咧，佢今次嚟講咧就袖手旁觀，係嘛？好啦，但係中國咧，依家呢班領導人近呢二十年咧係有三樣嘢係影響佢好大嘅，即係對佢嗰個思維啊、施政嘅思維。第一樣嘢就係佢覺得咧，以往嚟講就係中國俾帝國主義瓜分，係靠佢哋共產黨 民族復興 咯，民族即係能夠咧係建立到。一個新的政權，使到中國人咧就免除俾帝國主義壓迫或者瓜分，咁呢個即係佢自己就呢、是、個 講。唔係㗎，你問我開羅會議，中國人已經站起來啦，1945年。 咁佢覺得咧就係、是、第一，呢個江山係佢哋嘅，你記住啊，喐下就講啦，我哋用咁多 血、 咁多萬嘅人頭嚇嗱、打呢個江山翻嚟，你哋交翻咁多人頭俾我哋先。如果你想、 取代我， 要取代我呢、這個第一。第二個，他哋忘記唔到咧，就係文革嗰種折磨，咁呢個就係大話啦。咁佢知道咧，老毛嘅時候嗰種文，咁所以點解依家習近平想搞翻文革又唔係咁易喎？因為嗰班友舐個嘢咧係非常痛苦嘅，啊，同埋嗰陣時候最慘咧就係全國動員，互相批鬥，互相鬥爭。咁但係我話俾你聽，雖然話怕都好咧，但係亦都冇徹底嘅反正。你諗文革死咁多人？我講都唔係淨係四人幫，淨係老母。 喂，個個都有份啊！ 個個都有份，有幾多人出嚟係認錯？好似陳小老，好似宋彬彬啦。其實冇唔少人手中有血，殺過。 個個都賴老母啊！ 咁你咁呢班人咧，咁你成個民間、成個民族係冇反省嘅，對文革佢出嚟認錯，向嗰啲受害人。咁你第二，但係個文革呢個痛苦咧，同埋嗰種嗰個煎熬。個陰影咧喺個心裏邊， 所以咪變成習近平呢種咁樣嘅即係左傾政策，又可以抬頭咯。正正因為對文革冇反省啊嘛， 冇反省啊，但係亦都有啲怕。咁啊，呢個第二樣好矛盾嘅。 佢變咗怕咩啊？怕群眾運動，連公民社會裏邊正常嘅群眾運動，佢都怕，係啦。 咁所以第一個啦喎，記住啦，個黨係天下係我黨用人頭用 血 揾翻 嚟嘅。即係楚安平寫嘅黨天下 咯。咁第二樣嘢， 1950幾年 就係文革受過煎熬，依家都怕怕地啦。對年青人對進，佢覺得係激進嘅嘢，佢怕。第三怕咩咧？就怕好似蘇聯咁樣瓦解。 蘇東坡， 砰一聲，原來咁大嘅政權可以一夜之間好快之下消失。所以呢三個陰影之下嚟到施政，依家成個中共。咁其實我 唔係四個堅持，有三個陰影， 三個大陰影。但係其中一樣嘢，其實如果你只要願意將個政權係真係交由個民族嚟到分享，人民嚟到有一個好嘅制度啊，嚟到慢慢分享，所謂還政於民，呢啲問題係解決得到。 其實我覺得 要啲時間咯，當然係要建立一個制度，但你一定要自己嘅黨控制一切，一定你紅色嘅家族啊嚟到享受特權。 胡錦濤個仔又升官啦， 呢個可能話係接班人啊嘛。 我真係大 Q， 要等二十年，話要等二十年啊嘛。 喂，就變成一個頂你，即係呢個咁樣同帝制有咩分別？ 因為佢要向胡錦濤嚟到感恩，因為胡錦濤係第一係支持佢上，第二喺佢 裸退啊嘛，胡錦濤 裸退 軍權啊嘛， 同埋唔淨止咁樣，而係喺佢上任嘅時候咧，就係、是、周永康係揾武警啊，同定計劃揾武警嚟捉拉佢，呢、這個真係賣嘅，咁佢就失蹤。咁呢個就胡錦濤嗌佢走嘅，佢失蹤10幾日，然後直至到咧。係即係揾解放軍入嚟，同武警對抗衡， 然後跟住換咗另計劃，揾呢個 大總管啦、啊，當時 律政司上，然後佢先肯走。 因為另計劃唔肯交 咁，所以佢咧就對胡錦濤係感恩嘅。 嗯， 咁依家胡錦濤 扶植佢個仔啦，所以 係啊，扶植佢個仔，但係要等二十年，即係佢一度嗱第一個十年未做完喎。咁佢啱大佢廿幾歲嘛，啱大佢二十歲多啲啊嘛，咁、 嗯、 做完二十年就到佢咯。 哇！點我即係做到八十幾歲啊？習近平 八十幾歲， 點我都死埋啦到時。 啊，咁啊呢個就好啦，咁啊即係依個情況就係咁樣啦。咁如果你嘅三個陰影之下啊，就係、是、其實你唯一一樣嘢能夠真正去走出光明啦、啊、走向光明咧，就係、是、放棄你個紅色貴族嚟到專制。 其實呢個同滿洲 加埋你自己係嘛？ 冇就 帝你個帝王夢， 佢同滿洲帝國晚年係一樣 的。一樣， 滿洲帝國晚年所謂嘅改革就係為咗唔肯放棄滿洲人嘅特權，騎喺中國人民頭上，所以最終就變成革命。 係， 本來咧即係立憲運動咧都仲可以有一線生機嘅，但係令到點解咁多即係保守嘅知識分子都失望咧？當時就係屌你又係搞個皇族內閣出嚟。 仲永續啊！ 又係你嗰班友， 佢永續內閣， 係 呢、啊、個唔轉得嘅，最高嘅內閣 同埋唔轉得嘅係啦，一定係滿洲人。咁、 嗯、 你而家中共嘅黨員啊，成為一個特權階層。大陸有個學者提出，佢就話呢、這個咁嘅特權階層係要全國嘅人民供養嘅特權階層。 係啊，即係等於以前供養幾百萬， 佢而家估計 一樣 係兩千幾億啊，供養咁嘅特權階層啊，即係開一次兩會。俾阿凌友師走去表演呢啲咁嘅場合，你知唔知用幾多錢開一次兩會？係咪成個咁樣嘅特權階層？ 因為太似清朝，所以最近就話要著要重新 清史都唔得啊！ 重新掌握翻 係啊 清史嘅話語權。 歷延禧攻略之後唔可以再拍，你知唔知啊？而家呢啲清朝嘅宮廷劇都唔可以再拍。 唉，真係 即係你所以去虛弱到一個咁嘅地步。如果你話你強大，坦白講，老江年代，你話老江年代反而咧就冇呢啲咁嘅嘢，真 係 你。必然經歷過自由化階段，睇蘇聯嘅演變都係由戈爾巴喬夫嘅自由化，然後先至到民主化。 冇錯， 中國都係要經歷一個自由化，開始民間社會開始壯大，有自己嘅公民社會嘅團體組織、教會、維權律師好乜都好，或者係民辦嘅媒體，逐步自由化之後，先至開始政治上民主化。其實呢個係一個過程，其實本來美國就以為咧，起碼。八十年代唔得，九十年代都開始啦啩。俾你入 WTO 之後十年，應該都已經完成啦啩。啊，點知唔係？十年之後你話 佢仲要輸出中國模式， 七不講，唔準講普世價值，唔準講憲政。記唔記得嗰陣時《南方都市報》寫元旦賀詞寫憲政，冚咗佢，改組《南方都市報》，而家變成一份垃圾報紙。 其實好多人對習近平第一任嘅時候有啲幻想咧，其實真係我覺得你睇唔清楚佢。一講七不講， 係啊，冇 跟住新黑五類，其實新黑五類咧就佔咗中國人口嘅90%。嗱，新黑五類咩嘢咧？維權律師就可能唔係人咁多啦，跟住異見人士啦，家庭教會啦，網上高嘅領袖啦，跟住最咩嘢咧？跟住就係大，跟住咧就係點啊？弱勢群體上訪嗰啲。你話 數下數下就好多。 咁呢啲人係代表緊。不是講佢哋嘅代表幾多人？ 係啊，唔係淨係講個數。 唔係講數，係佢代表幾多人嘅利益？係代表98.9%嘅利益，係咪？嗰啲嘢1%嘅共產黨其實。好啦，舊黑五類咧，地庫 反壞右 入曬兩會啦，依家 係啊， 坐曬喺度啦，係嘛？地庫啊，富人咪咧幾多身家？嗰陣講過唔知幾多千億啊！依家坐喺兩會都嗰班咁嘅紅色貴族，係咪啊？咁啊嚇，右派唔掂，冇所謂㗎，全部啲有乜叫啊？ 冇所謂，我都話啦。 仲有黑，又咩啊？高級黑係嘛？ 低級紅， 低級 高級紅就嗱，低級紅高級黑。 高級黑啊嘛，因為點解咧？高級就黑社會啊嘛，低級嗰黑社會啊扮紅啊嘛。你話死唔死啊？即係共產黨新黑裏就其實仲曬貴族。 之前嗰個政協咩凌友師嗰種嘅演說，肯定就係中聯辦後邊安排。然後用佢嚟代表所謂台灣嘅台籍嘅呢個港區人大，咁樣去發表一啲咁樣嘅黨八股，仲要用高八度嘅聲調去發表黨八股言論，跟住鼓掌不絕，仲要得到汪洋讚賞。你唔好理佢講呢啲，當然大家得啖笑或者廢話，但係成個安排嗰、那個政治嘅 message， 你可以體現到中共而家嗰個領導人習近平啊，嗰、那個政治嘅水平之低嘅呢啲嘢我都話啦，連鄧小平年代都冇發生。都不會這樣發生，他是左，那些港區人大都是左， 但起碼佢都係似翻個人講嘅嘢啊，點會係呢種文革式嘅腔調？ 即係呢啲， 即係 bad taste 到咁啊！ 呢啲咧，即係表面虛浮到不得了。 係啊，嗰種黨嘅浮誇風嚟啊，其實 真係好戇居。呢、這個人係信呢啲嘢戇居，因為呢啲人咧反轉肚咧，將來踩你一腳啊，同你鞭笞就呢啲 到時就係移民美國就係呢啲啦嘛。 唔使講啦，好多好多耳仔啦。 隨時揸埋綠卡添。 不過即係講句咧，其實中國人民係有責任。你諗下，文革之後係咪啊？即係真係有機會開放，你有冇反省過文革？有幾多個人冇喐過手？其實唔少人喐過手，打人鬥人啊，係咪啊？破壞咁多嘢係咪啊？當你咁嘅時候，你覺唔覺得應該其實有個責任去推動制度嘅改變？咁當然你話八九民運係即係中國係有 有人講，我想問下你 啊，有一個希望出嚟。 你唔好話大陸，千祈唔好話大陸人特別賤格衰格。 嗯，香港 文革1967暴動，有冇一個左派嘅頭面人物出嚟對死咗嗰啲人 啱係？ 講一句對不住，炸死清風街那兩子弟，放炸彈炸死的，在沙頭角槍戰裏面打死的香港警察， 還有這班人當年支持四人幫，有沒有人出來道過歉先？ 當然沒有啦，所以就是一挑樣， 個個是拿利益，是吧？個個拿好處， 跟住衰咗啦就賴啦，就喺度搬龍門啦，就四人幫。 咁你睇翻 清 啊，咁又會睇翻八九啦。看看那些文獻啊，係咪啊？成班友出嚟啊，又支持學生啊，又反對鄭啊，梁振英有份啊， 咪跟住一 鄧元堂啊，成班 一轉咪冇件事咯又。 係 啊，所以我話根本呢啲人 可恥到極。 你問啊，連即係點講啊？連走狗都不如，我覺得只係一班咧追從咁嘅，即係支付喺共產黨食嗰啲屍體嘅追從。 嗯， 即係咁樣嘅一啲咁嘅人，係咪？而家仲墮落到零有屍呢啲咁嘅水平。咁所以我就話咧，我都覺得呢個習近平咧捉緊一盤好大嘅棋嘅，我覺得，好似你咁講，係派佢落嚟咧，係毀滅呢個共產黨呢盤大棋就係、是。 應該咁嘅神啊，相當之頑皮。 係啊，如果唔係嘅話，點會做啲即係咁嘅實事咧？真係，連普京都講，你知唔知？普京好笑啊，就話警告俄羅斯嘅企業小心俾人盜取呢個科技啊。 O.K. 即係你以為 真係幽默啊，好嘢好。 唔係大佬，即係你以為佢睇習近平好順眼啊？ 睇唔順眼，絕對。 你搞嗰啲咩上海合作組織，走去叫蘇聯嗰啲加盟以前嘅加盟共和國，咩吉爾吉斯啊、哈薩克啊嗰啲加盟，然後咧就再連威脅埋呢個印度，係咪？即係你而家咁樣八方樹敵。咁啊，除咗恭喜你之外，真係冇咩好。 不過咁啊，係習近平係做得到㗎啦，今次 一定 係 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我哋翻翻去講一個更加關鍵嘅問題，就係呢個 中日 近代百年嘅中日關係。其實香港人係好少好冷靜地去睇呢個問題嘅，因為太多嘅民族情緒喺呢個問題裏邊，都希望可以同大家解開呢個中日之間嘅呢個即係情義結。其實 ，OK， 好啦，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